我哋第二节翻翻嚟啦，而家咁啊，加灿佢就喺加拿大就发现咗一啲即系中共嘅媒体操作嘅嘢，咁啊，加灿可以讲下。 吓嗱，我呢度睇到嘅系10月10日双十节吓发表嘅加拿大明报，有机会我摆上。摆上网啦，咁佢又咁讲，佢话咧中国 ICAC 就明春成立，系头条嚟噶，就黄奇山就做主任咁样讲，咁啊我唔知道，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啦吓，因为类似呢啲嘢咧，喺唔单止系喺，即系唔单止呢一则嘅，之前有好几则都系用专题系去报道。一啲喺大陆嘅贪官嚟到加拿大系点样啊？点点点啊？但我唔知道香港嘅明报有冇讲啲咁嘅嘢咧？ 冇啦，梗系喂，你嗰个好正情揭露咁啊，简直喂香港嘅好，即系冇理由讲嚟讲啲咩777啦，嗰啲施政报告啊，嗰、那个叫咩？首次啊，股市都少啊，多数都系讲呢啲咯。 哦。咁样，因为嗱，我听其他网台节目咧都有讲呢一则嘢嘅， 系啊，有 即系呢个话咩黄奇山做 ICAC， 但系冇人冇，但系我睇其他网站都系冇讲啊，我觉得好奇怪，反而明报嘅加东版就有讲呢单嘢， 劲喎你哋嗰啲， 系啊，所以我觉得 摆得头版咧，即系证明啲人系关心呢一方面嘅嘢咯。即系香港人系，即系香港人系冇 market 嘅，你摆呢啲分明鬼死梗嘅。 吓、啊，我唔知道系话出口转外销啊，还是系点啦吓。所以另一单嘢就习近平啱上场之前啦，周永康落镬之后，咁啊啲人就抄到阿周永康个姨仔啊，就喺呢度 Alberta 间中石油分部就做大总管打息。咁样，然之后就好详细咁报道，系就好详细咁报道咧，就话佢个佢姨仔嘅仔即系佢姨生，我唔知系点讲啦吓。佢姨仔嘅仔咧就话有朋友喺大陆结婚，佢话要翻去，然之后就话嗰个姨仔咧就话你唔好翻去会死嘅，咁个仔唔听翻去就俾人捉咗，做咗人质，咁。咁佢话嗰啲记者打电话去搵呢个女人就话唔係呀唔係就话我一个仔都冇咗啦，咁你仲问就做乜嘢就冚佢线，冇几耐一成当 Alberta 嘅中石油就冇咗啦，分部嘅关门大吉。咁呢单嘢我又唔知道香港有冇报、即係我发觉好多嘢系、可能系呢度嘅华人嗰个 仲关心中共。系仲关心中共嘅变化多过香港啦，即系始终香港都系想中港区隔，唔关我哋嘅事，唔好理咁多啲咁样，我哋都睇翻你咁样上车，边度玩，有啲咩唔好嘢，我哋关心呢啲多啲，邻国嘅事邻国自己解决嗰啲咁。 系啊，即系我发觉香港嘅明报反而好似好唔够胆讲呢啲嘢，反而呢边就会有，我觉得好有趣啦，呢个现象。 可能冇乜人想听呢啲嘅，其实香港嚟讲就，反而你哋嗰边真系好关心呢啲嘢，真系。 呢边大陆人越嚟越多啊嘛， 系， 即系好多时候嗰啲佢要统战我哋海外华人啊，咁 走咗出去就唔好再谂， 系啊， 唔好谂翻嗰啲嘢啦。 举系啊，不过举个例，我去麦当劳坐。佢喺斯加堡啲麦当劳坐，一坐就见到有几个大陆佬坐喺度，拿一杯嘢，我见到佢睇 YouTube 睇边个咧，郭文贵， 系， 即系大家喺度倾偈。其实郭文贵讲嘅嘢你系闻到嘅，你话喺大陆唔咩嘢啫，佢哋喺出边讲完之后，即系啲通讯无论点样都有办法传得翻入去。我觉得 微信啊，倾偈倾开都得啫。 系咯，你系好难揿，所以系。 咦，咁如果迟啲嚟紧嗰啲十九大嗰啲咁点啊？即系会唔会更加多嘢讲而家？即系大家都会，即系家国啲人都喺度揣测紧究竟点？ 是有的，我相信即系大陆，佢围内大陆嗰啲人会讲咯，但系见你外人嘅，梗系唔同你讲。我比较少接触呢批人啦，当然啦， 系费事啦， 系啦， 系咯， 即系佢唔系冇嘢噶，成班大陆佬坐喺个麦当劳嗰度倾偈，不过我啲国语又唔掂咯，佢讲嗰啲我听唔懂嘅，好咯，啊，我觉得几有趣啦，呢种现象系好。即系喺香港反而冇，我觉得好多时系依个出口转内销，即系借住多伦多还是加拿大嘅地位，再射翻入去做啲舆论，我觉得会系咁。 但系惨唔惨得起先，最紧要呢样嘢。 我唔知啊，不过喺。即是香港都好似冇乜点讲，除咗网台界之外。 係㗎，其实一般香港市民都唔系好关心上面究竟系点样㗎。其实最多人都系諗下，喂佢几时会咩自爆啊嗰啲咁啊，喂佢哋经济究竟点点啊，或者佢哋上面有啲咩嘢系影响到我哋咋嘛。其他都冇乜。 嗯，我觉得自爆其实好难。即系因为我譬如话我见到佢哋入面啲人啲购买力然系好得人驚。我哋呢度有一间叫 Canada Goose 嘅品牌，唔知道香港有冇啦吓，卖成1000蚊加银一件嘅羽绒， 系， 1000蚊加银一件， 哇，6000港纸噶啦，差唔多都6000几港纸噶啦， 系啊，名牌嚟噶，咁咧近呢几年咧就，首先就啲人网购喺佢个网度网购。就买咗翻嚟之后咧，就摆上海淘网、海外淘宝网度卖，就卖到1500蚊加一件， 哇！ 货源轮转，就依度有好多人就做依啲网购嘢，就系代购，网上 代购， 系啊！依度买咗翻嚟，订翻大陆卖，依度 得门路喎， 系啊。佢哋冇嘢嘅，佢摆上个网话嗱 ，Canada Goose， 好啊，我同你买，咁咪订， 咁仲可以收到订单，跟住我先至去买都得喎。 系啊， 零仓存喎，咁啊，呢个生意好做。 系啊，有我见过有几个，譬如话有3户4户嗰啲内地女士，就见到呢度有一间百货公司叫黑森碑，到咁上下一次大减价。就话卖嗰啲咩炸炉啊、油锅啊、嗰啲咁嘅嘢，每日订成10几件翻屋企。 哇！ 咁我查问过啦吓，即系我八卦经过，话喺好多、啊，即系探听过啦。佢哋又系做呢啲嘢，网上代购、网购。 睇网购咧，迟啲大陆嗰个咩1111啊。即系11月11号光棍节咧，亦都系显示到大陆嘅国力嘅购买力，佢哋嘅国力嘅一个指标嚟。即系睇下嗰一日究竟可以有几多消费额，即系淘宝啊啲嘢就显示。 但其实佢淘宝嗰啲赚咧，就唔单止赚国内，但佢赚国外嗰下嘢先得人嘅。据我所知，每日有几个 trailer 嘅衫裤鞋袜嗰啲系由大陆寄过嚟加拿大过关就分出去，每日有成我谂有10几万件，即系好细件好细件。咁另外讲起咧，佢哋就其实另外吹一啲嘢出嚟，就芬太奴啊，几年前嘅已经开始芬太奴咧，就系一种新型嘅鸦片类药物，就经过佢。佢喺美国、加拿大就系毒品嚟嘅，就禁咗。但大陆就冇禁，于是啲人咧就喺大陆度网购芬太奴，就当 食喎。 系啊，低成本就经嗰度嘅邮局，系邮局嘅啫，佢老尾就送到去嗰班友手，嗰班友仔就搵人提炼完乜嘢，所以话呢度芬太奴呢几年咧，话芬太奴做出嚟嘅药品就泛滥。 不过唔得，你咁样搞法咧，佢隔多一排就唔掂噶啦。 系啊， 大陆好快有假，食死人，只冇人要 所以咧就令到呢度咧就话 好啦，你以后大陆嚟嘅 trailer 就要去到温哥华先，然之后逐渐去验，睇下你咪芬太奴，喺芬太奴定你翻去。所以有时候逼到阿乔都咧就要同佢大陆倾偈咁解。加拿大政府要同大陆倾偈，你唔可以咁样做。 嗯， 咁咧大陆咧就好贱嘅，佢哋嘅邮件啊，就咁计，佢哋唔计重量噶，据说佢哋计 size。 哦，咁奇怪， 系咯。而且又话因为佢哋系第三世界啊，寄信去全世界咧就有 discount 嘅。 好耻辱啊！呢句话定系第三世界？ 哎，咁有着数攞我扮乞衣有乜问题啫？有着数我就即系老实讲， 知道起码俾大家知道，就是、抗议嘅啫。加拿大领事馆 唔系加拿大领事馆，呢个系国际通例。即系佢老实讲，共产党啲嘢喺人面前就话自己系超级强国，崛起大国，一有着数攞就我系乞衣第三世界。咁样噶嘛，又要面，又要攞便宜咯，呢啲咪叫？ 我咪好听啲，咪话自己能屈能伸咯。 系咁，所以呢啲佢哋贪小便宜都系国情嘅一种。 系，不过即系你见你贪小便宜或者嗰啲有少少钱就以为自己好巴闭嗰啲咧，喂，真系呢种呢阵味咧系掹唔甩嘅，唔知喺度依家都系。 我咁睇唔系个个都系咁嘅。 系。 多咯，觉得 咁梗唔系全部啦，多咯，普遍。 我有啲朋友系喺唐人摸做零嘅时候，佢话其实越冇钱嗰啲，梗系越系咁啊。反而真正有钱嗰啲咧，啲礼貌好收养嘅，即系你会见到个格系唔同嘅。咁啊，讲埋啊，其实大陆由于近呢几年网购咧，就有另一种嘢，即系头先我讲话佢买过嚟啊，佢有另一样嘢系咁。有啲人就喺度自己屋企嘅啫，就专门喺大陆 order 啲好平嗰啲咁嘅乜鬼嘢拖鞋啊、小文具啊嗰啲咁嘅嘢。 系佢烂着烂脚嘅啲拖鞋， 咁唔好话着烂脚啦，啲笔啊、啲文具仔啊嗰啲咁嘅嘢啦，一大箱一大箱就又系邮局寄过嚟噶啦，一大箱吓、啊、半个人身高啊嗰啲咁嘅啦，嗰啲大箱。冲到你妈都唔认得，寄嚟之后咧，过咗几日咧，就越佢系用嗰啲叫咩 ？Amazon 卖出去， 系。 咁你 Amazon， 即系譬如话你大陆运过嚟，加加 有肉食咩？咁样，你 Amazon 最 你佢譬如话我卖几，我卖一千嚿擦胶加啲拖鞋又好，朗口中又好，啲小饰物。pack 埋一个嗱，我哋依一个一个类似福袋咁嘅嘢，摆上 Amazon， 我赚你$5加银嚟，$5加银对佢我好多人嚟讲话好平喎，$5加银，但系佢大陆攞过嚟嘅原料系几多？心照啦，顶笼咪$1加。 佢消费对象系边啲咧？第一摆咗 Amazon 之后呢啲， 唔系一样有人要噶。你加拿大人 睇 系精打细算噶嘛？系啊， 咁啊睇每镬，我想谂依咁咪转翻超市买都得啦，使乜买呢啲咁嘅cheap福袋啫？ 冇嘢个，我摆上去就有人要每隔一两个礼拜咧就200-300件咁卖出去。 哇，咁唔错喎，系咯，劲喎。 佢不过喺佢自己屋企嗰度 pack 好晒啲嘢，搵人邮喺叫邮局搵人执咗出去嘅啫。佢嗰个寄出嘅成本$200嘅啫。100-200嘅啫。 不过香港就好难做到呢个效果，如果要赚。即做到呢种咁嘅搵钱模式，即地方啦，同埋人嗰个需求问题啦。我自己想淘宝订得啦，咁样觉 得。即系呢度都话可以淘宝订，但系你有时大陆寄过嚟要3个月咯。如果你淘宝买，因为而家所有嘢扣死咗喺温哥华，逐件 check 完，睇下你系咪芬太奴，唔系先放行咯。 系 咁咯， 嗯。 就系咯，所以我觉得嗱，我讲佢大陆嗰啲喺度赚咗，又有办法运翻入去，即系佢系用另一个方法去经营，即系网购呢样嘢，令到佢嘅经营系好高咯。嗰个唔单止赚香港钱，赚其他国家钱都赚得快咗好多。我发觉好多鬼佬啊、叉头，其实都系去 AliExpress 去度买嘅。有个嘢同我讲。 唉，我个女啊成日买埋呢啲唔等使嘢，啊啲嘢几 cheap 啊，两嘢就穿。咁但我见到个鬼佬，唉，我个仔啊买件 Adidas 82蚊，淘宝啊10蚊 ，AliExpress 10蚊，咁点？即 系买件假货都玩下先咯，嗰啲咁啊嘛。 系啊，好多人系咁噶。 冇办法噶，你即系你，但系呢啲人买淘宝心态就咁样啫嘛。咁可能我买翻嚟，跟住可能其实唔系好，我都明知系即系中伏嘅机会大噶啦。咁但系都唉是但啦，平平地买翻嚟先啦。你预其实你预有七成咯，即系七成系得，三成都唔系好得嘅。 系啊， 啊，但系啲人照买。 所以你话资爆，我觉得系又因为有网购令到大陆嘅资即系。大陆嘅市场可以打得出去，其实全马云嘅存在系在于佢嘅 AliExpress 系可以令到国内嘅企业卖嗰啲平嘢分晒全世界。你话支爆，我觉得仲有牌咯， 应该系有牌啊！我睇到这个经济学人同埋呢个 BBC 都系对中国十九大之后嘅经济预测系。都是乐观的，即是以前我看到他们都是说即是说中国很繁忝啊，又说2018年又会有经济大危机，其实现在连西方媒体都好像不相信会自爆。 即是某些期同埋期待住一带一路会有啲咩嘢搞啲咁样，即系我都遇过几个嗰啲，即系香港咧，即系遇咗几间银行啊，佢哋都搞紧啲即系一带一路嘅嗰啲叫咩咧 ？roadshow 又好，点都好啦，即系话喂，如果你哋想同其他公司合作，跟住可能你想融资系点样喺一带一路嗰方面嘅，就搵我哋银行啦，嗰啲咁都多咗呢啲。 嗯 啊。 因为用现有嘅经济嘅 model 咧，去睇中国大陆嘅经济咧，其实佢应该几年前已经爆咗。咁而家系根本就冇一个 model 可以即系睇翻，即系按可以合理同埋贴近事实咁睇翻中国嗰个经济状况，所以系好鸠麻烦。即是你不知道几时爆，即是它本身的经济是有问题的，中国的结构。那现在是不断即是将那个泡沫吹大了。那现在不爆不知道几时的。可能永远都不爆都有可能。即是可能你觉得我这样讲是废话啦。那但是现在就是没有人知道。 但大家都唔敢俾佢爆㗎嘛，其实你睇下，你睇下，就算西方国家或者其他唔同国家嚟讲，都想同佢一起同一个拍子起舞㗎嘛，即係大家都要一起。 係啊，因为如果爆嘅话就好大镬㗎，即係如果你香港而家可能你一日有150个人落嚟，咁如果中国大陆真係爆咗煲嘅，咁落嚟嗰个人数就唔係一日150囉， 150， 可能係一日有1000人落嚟。咁你话香港几多？你系冇可能封嗰个关口喎，所以系好复杂嘅，其实唔系咁简单。即系好多本土派嗰人睇得太简单，即系支爆香港又好，其实唔系。 同埋有时啲人就谂咩十九大之后人事变动会唔会令到佢会个经济会出现翻啲咩问题咧，或者点样咧？但其实都未必会嘅，系咪先？即系预计之内嘅事， 才不会。我觉得好似阿萧生都预计过2017年年尾同埋2018年年头，据最记得佢最新消息讲话咩断崖式嘅经济下滑，但系好似而家真系未睇到任何断崖。2017年年尾就快到啦，咁仲有2个月啦。咁佢话香港会跟住大陆咁断崖式下跌，其实。我暂时我真系未睇到，你会睇到大陆嘅即系嗰啲好似我哋呢度咁样啦，啲大陆人赚钱咧就又系同阿嘉灿讲嘅一样，都系啲即系代购啊，同埋好多人咧就喺屋企自己整嗰啲嗰啲凉菜啊，嗰啲叫夫妻肺片啊。喺度卖，你睇到嗰啲啊嗰啲大中国大妈，一日都可以赚到100-200蚊噶， 即系你睇到佢哋揾钱嘅手法系好多嘅，即系唔系咁简单，净系做下贸易啊，卖下楼啊，炒卖下，咁其实都唔系，其实佢谂，同埋以前大飞都话过，佢哋人就会不断咁想办法去揾钱，咁即系好似其实佢哋对佢哋生活同埋将来好有希望。如果你有信心有希望嘅话咧，其实我觉得爆真系唔系咁容易、啊。 系，即系少少地屋企炒下夫妻肺片都愿意咁样去做嘅，都算系咁。 经济系讲信心喎，市场同埋经济都系讲信心。如果你成个社会嘅人都有信心嘅，就算你所有嗰啲数据或者所有嗰啲模型话俾佢听，中国系就嚟死嘅。咁但系如果中国里边嘅人系觉得有好有希望嘅，咁佢个经济就唔会死咯。有好多时系即系唔会恐慌，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佢突然之间，即系好多时啲市场点解会崩溃咧？就系、是、突然之间有人觉得哇唔乸掂，就爆咯！我而家要掉晒啲嘢，咁跟住一齐 踩人， 人踩人咁咪死咯。咁、但系中国 点解嗰阵时试过咧？韩国咧啊，即系韩国试过咧，啲人咧自己攞自己啲金啊，即系唔知翻去俾韩国嗰边噶嘛？即系银行嗰边唔知支持佢哋咁样噶嘛？试过系。即系你咪睇到嗰种信心喺度咯，即系对于自己国家。 韩国佬就真系叻嘅呢样嘢，即系你去睇第二地方一定唔会啦。即系国家冧档关我咩事啊？我自己有啲金喺度，我揸住啦，唔使攞俾国家去还债。嗰阵时系 IMF 嘅时候，即系 IMF 控制韩国经济，喺咁多全世界咁多地方，俾 IMF 搞过而唔死嘅地方就系得一个，就系得南韩。 哦，咁样， 就即系其实 IMF 嗰啲根本就系嚟到咧，就根本系即系佢话帮你，但其实佢就踩多你几脚，即系因为 IMF 去到嘅时候，即系话管理个经济啊乜嘅话，咁其实你个经济已经系差唔多破产，佢先至会入嚟嘅，即好似嗰阵时泰国就系另一个 case 啦。即系泰铢冧档啦，令到嗰、那个成个亚洲嗰个金融出问题啦。第一次金融风暴啊，嗰阵时，咁啊，南韩就系都濑咗嘢啦。但系你睇下而家南韩呢单嘢过咗廿年啦，南韩而家几好，完全冇问题啊。即系你表面睇就，即系当然啦，里边生活嘅人梗系压力大啦。咁但系佢起码整出嚟俾你睇到就唔系咯，即系大家都有得捞下咯，个社会 有即系你咯。是啊，即是你唔得嘅你咪返农村卖下水果啊，种下菜啊嗰啲都得嘅。 同埋南韩嘅科技啊同埋农业呢好似都慢慢咁好似係即係好似接管緊日本流落嚟啲嘢，即係好似佢哋嘅水果呢，其实呢澳洲好多都是买南韩的水果，反而日本水果是少啲，因为日本的水果太贵了，对于澳洲人来讲仲有。 其实之前呢韩国的水果或者蔬菜呢都未到咁出名的，就因为那时福岛呢那个核辐射泄漏之后呢啲人唔敢食啊，咁跟住一口气就转咗好多去食。试韩国的水果和蔬菜嗰啲咁样咯，跟住啲佢依发觉咦得喎正喎，咁跟住咪一口气，水平又亦都会再继续提升啦，同埋多咗人个市场突然间扩大咗好多，你食落去不又平咗，可能争少少嘅，咁我点解唔食你？ 其实如果讲水晶梨，韩国系好食过日本嗰啲啊，即系 系呢个真嘅经验 就 系冇错， 韩国啲水晶梨系仲甜啲，同埋多汁啲， 系。系喺土嗰度就未得咯， 土 即系水蜜桃嗰啲就。 日本又好得意，我都去过，我今次去都有食啦。咁我觉得日本嗰啲土咧，即系佢个口味好人工化咯，同埋佢嗰个质感咧，即系唔系我哋食惯嗰啲，所以可能我哋就有啲唔系好中意咯。即系 你可以讲少少，佢系要系日出之前采摘噶，即系收割摘落嚟噶嘛。佢因为日出嘅时候咧，就会晒一晒佢咧，个水分就会少咗，咁所以一定要系日出前去摘。 咁我又唔知啦，即系佢哋样嘢都好贵咯，我觉得即系日本嘅水果就，即系佢最平嘅水果就全部都系入口。 系。 但我见你食嗰啲日式嗰啲餐又真系好抵食喎，即系仲抵过香港喎。 咁食嘢其实日本系我都头先都讲啦，即系佢十年冇起个价咯。即系一个地方十年唔起价，其实对年轻人嚟讲就好麻烦咯。即系佢唔会有一个通胀令到你个人工会同时增加嘛。咁即系做嘢就辛苦咯。日本，因为我有个朋友咧，咁佢我有一晚去佢度食饭，咁食完饭之后都要翻office 做嘢，咁佢喺大学做讲师嘅，咁其实呢啲嘢就冇乜嘢，其实呢啲咧，即系做讲师应该就舒舒服服嘅，即系准时翻工、准时收工嘅，咁喺佢个 case 就唔系咯，咁嗰阵时食完饭， 十年冇加啊，跟住食完饭， 佢都要翻去做 嘢翻去， 系啊，平时原来问佢做几点，十点几咁样， 哇，大镬喎！真 BC 听到呢啲真系晕低系嘛？即系你啲讲求生活质素嘅， 有少少晕啦。其实我都以前，我都十几年前我都系个日本人嚟嘅，我好中意啲日本嘅 manga 啲嘢嘅。但系呢，即系人大咗咧，就对呢啲咁嘅，即系嗰啲漫画啲好多嘢都系幻想出嚟嘅啫。咁人大咗，现实咗咧，就对呢啲冇咩寄望啊，或者冇以前咁中意啊，同埋印象中，即系香港人成日话日本好平好平，但系十几年前我哋去日本好 Q 贵喎，喺英国去一次日本真系好贵嘅，即系我记得去迪士尼咧，嗰啲嘢我阿妈都唔系好舍得咁俾我去嗰啲地方，咁如果好似社长咁讲， 即系贵啲嘅， 十几年都冇咩长进嘅话，其实。即系相对嚟讲，如果冇通胀嚟讲，即系相对通缩咯。因为呢十几年大家都喺向前行嘅时候，佢唔喐嘅话，咁相对嚟讲，佢退步咗啦。所以一个人口老化得咁紧要嘅社会，我系唔明白点解香港媒体仲可以讲到好似咁伟大？唔系，佢当然伟大，真系伟大啊！咁佢嗰套文明啊，即系嗰套 文化上都系嘅，系啦， 系伟大嘅，但系。即系会唔会使唔使吹得咁巴闭？又话讲到人哋乜嘢都好优秀啊！即系香港就死啊，中国就爆咁样。其实我觉得咁又好似有啲假假地喎，嗰啲媒体。 咁讲咯，我谂佢哋唔系真系十分了解嘅。你谂下日本，即系啲人又觉得啲日本楼好平啦。咁事实上你表面睇系平啊，佢个实际银码系平嘅。咁但系你要计翻个屋企嘅收入先得噶。即系你香港人供楼就系、是。两个 income 咁去供，澳洲、纽西兰、加拿大、美国全部都系两个 income 去供楼嘅，即系你日本嗰个情况就好独特嘅。如果你去买楼嘅话，就唔系一个，就唔系两个 income 去供嘅。如果你就算一个 family 都系一份人工， 一个 养四五个人，仲要供埋楼，咁其实喺佢哋嚟讲买楼已经好贵噶啦。 所以可以供一百年啊嘛，学通电话差嗰啲。 我以前啫，而家就唔使。但系你谂下就系、是哦，如果喺咁嘅情况底下，你有外人去买佢嗰啲楼，咁但系咧就你去买嗰啲系佢唔要嗰啲嘢，譬如系嗰啲二手楼，二手楼就真系唔值钱，好奇怪。咁我就明白点解嘅，因为佢哋就谂住住一个地方住一段长嘅时间。如果佢哋真系 settle down 嘅人。或者佢有一份长工嘅人，咁佢就会买一间新楼，咁咁佢慢慢供咁样样啦。咁其实佢哋辛苦噶，咁你香港人可能觉得好正，佢哋嗰种生活，哇啲楼咁平乜乜乜乜，但系你香港人买咗嗰啲楼，如果你租出去，其实实际上你真系嗰个 return 系真系一啲都唔高噶。 因为如果咁样佢得一个人 income 嘅话，咁佢哋嗰边嘅消费力真系弱好多噶，变咗就喂咁计起唔到价啦，大佬即系如果结婚哇，咁嘅生活消费一定会仲少过以前喎。 所以有好多经济学家就讲，你日本嘅经济问题好容易解决嘅，只要全部女人都出嚟做嘢咧，咁、那个经济问题就冇咗噶啦。咁但系我认为佢哋即系嘅女人即系屋企。持家咁样，其实先系另一种幸福咯。你如果讲真啦，如果你两个 income 咁样，其实屋企有好多嘢，你唔会打点得好 tidy 嘅。即系如果喺外国生活或者香港生活都系。 系。 咁如果你有一个女人系全职去打点，即系屋企嘅嘢，即系帮你凑住啲细路， 咁其实系另一种幸福嚟嘅，即系佢哋追求嘅幸福就我谂同即系其他世界其他地方追求嘅幸福唔一样， 同西人嘅价值有少少唔同咯，就系、是、应该系咁讲。我都其实喺 Queensland 都几多日本人喺度打工嘅，其实我觉得佢哋反而会想简单一啲嘅，因为。我成日喺嗰个 Gold Coast 嗰度，即系 Surfers Paradise， 你会见到好多日本人就会喺度滑浪啊，有啲就瞓喺沙滩咯。我睇到佢哋好多都有啲人一日瞓就一日啦，佢哋就即系我有次同个朋友佢话你唔觉得无聊咩？佢就话喺日本呢种简单系好难有咁样，即系话一可以瞓一日沙滩啊，睇一日书啊，或者玩一日滑浪啊，其实喺日本唔系咁容易咯。 即系等于细嘅小镇就得，但系大城市就一定唔得。 系啊， 即系等于我哋喺香港嘅时候望到啊，即系望到阿珍 B C 摆出嚟，想哇，那个海好蓝嘅，那个天好蓝嘅，咁香港好难见到噶嘛。即系等于好似话行经尖沙咀码头，佢臭嘅，系咪先？即系污糟邋遢嗰啲咁样嘅。咁你觉得呢啲系好难嘅事嚟噶嘛？即系见到你呢啲唔少环境。 系啊。 亚洲地区人太多啦嘛，地方又太细，所以每个人实际上唔系有一片天咯自己。咁你喺外国嘅生活就，即系如果你系即系自己系嗰个财政系冇压力嘅话咧，你喺外国可以买一间屋，又可以唔使做嘢嘅话咧，其实喺外国嘅生活系非常好。咁当然啦，即系呢一样嘢首决先决条件就系你要有水至得咯。即系你冇水做呢样嘢就一系就一条沟一条柒咯，即系就冇所谓 啊。哦，系，咁我哋又讲一则新闻啦，就系苹果日报就话有 呢节差唔多，呢节差唔多， 好，下一节， 下一节，下一节，下一节， 好，下一节，下一节。